里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3800多名2018级清华本科新生迎来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校长邱勇带来开学第一课。他鼓励同学们以求真求实的作风，勇敢地捍卫真理，用一生去追寻科学精神。请听报道。 开学典礼上，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上校徽。今年的清华本科新生中有3/4是00后，他们对大学生活有着很多的憧憬， 在期待各种各样的活动吧，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 参加一个音乐方面的社团，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团体能这样，原来也是没有时间 努力学习，真的清华压力很大的，另外和室友处好关系，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清华大学校学生会主席、工业工程系大四学生朱培豪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他告诉学弟学妹，其实大学生活磕磕绊绊常有，一马平川难求，从容平和的心态尤为重要。 希望大家在这段本科的岁月里面，能够勇敢迎接生活的挑战，也努力守住心底的光芒。大家要记得，天下事有未晚，只要勇敢去做，这个世界永远会等着你拥抱。 清华大学邱勇校长在发言中勉励新生，作为21世纪的新一代，要追求科学精神，做创新时代的引领者。 21世纪是一个充满梦想的时代，也是一个创新无处不在的时代。希望你们始终保持理性的批判态度，以谋求人类福祉为最高的目标，用一生去追寻科学精神。 新生张浩哲说， 00后代表一个新的篇章又开始了，代表00后的最开始，我想我们这一届都会对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和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近日公布。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今年的12月22号到12月23号。北京大学和创新工厂等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高校学生人工智能训练营结业仪式昨天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85所国内外高校的300名学生将参加为期5周的培训课程，培训班特邀国际顶尖高校的学术导师共30多位专家授课，并指导学生分组完成了15个实践课题。北京消协昨天发布纯植物驱蚊剂比较试验结果，结果显示50种样品全都没有驱蚊效果，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对于婴幼儿最安全的防蚊方式是蚊拍和蚊帐，带有化学成分的驱蚊产品只要成分安全，儿童也可以使用，但低于3岁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含有柠檬胺成分的驱蚊产品。另外，孕妇应该谨慎使用植物精油类驱蚊产品。记者从中国银联了解到，北京通州区大兴区的部分公交线路昨天试点开通银联闪付乘车，这是北京公交首次上线移动支付产品。出行时，乘客只需要携带绑定银联卡的手机或境内部分银行发行的银联 IC 卡，靠近车载刷卡设备感应区就可以一挥即付，直接乘公交。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啊同步上映的这部新的电影有关系。刚才念这电影的名字啊有点拗口， 嗯， 而今天这个蚁人二啊确实念起来不太顺溜， 嗯， 我后来我一想啊，这不儿化音嘛是吧， 哎， 蚁人， 蚁人， 蚁人，蚁人就对了啊， 嗯， 这个蚁人一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 嗯， 那个超级英雄当中的这一位呢比较独特啊，嗯，别的本事没有， 嗯， 啊，本来坑蒙拐骗是吧，是一骗子， 小偷， 哎，对，结果呢无意当中成为了复联的英雄， 嗯， 那么三个月前那一声响指，大家如今还是 犹在耳边吧， 对对对 对, 对， 灰飞烟灭的英雄们，这个让大家是当时唏嘘不已啊。 嗯， 今天终于这部《蚁人》第二部又来到中国观众面前了。 嗯， 今天巅峰会我们就来说说从蚁人儿啊，从蚁人说说那些小人国的事儿。巅峰会今天除了我们俩之外，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朋友啊， 嗯，对， 这年轻的朋友，我们来欢迎一下于成新，欢迎成新。 大家好， 成新刚才好像是特别热乎的看了《蚁人一》是吧？ 对，没错，热血沸腾。 刚刚看《蚁人一》啊， 哦， 啊，跟我们还是年龄还是错着啊，嗯，我们看的比较早。 这个《蚁人一》这也是三年前的作品了啊，《 蚁人一》 其实这个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他呢有一点就是不痛不痒的感觉，就认为他的无论从设计、从场面，都不是这个漫威电影当中啊最华丽啊是吧最宏大呀， 看着不像 啊， 嗯， 你比如说就是漫威你这个当之无愧的就是这个开山之作应该算是钢铁侠，后来的这个比较重量级的应该是美国队长， 嗯， 后面的这个就买过来的这个小蜘蛛呢他也是这个特别重视的，然后你 包括还有更大个的 啊 绿巨人， 绿巨人， 啊， 绿巨人，独立电影比较早了， 嗯， 然后你无论是雷神啊还有这个这个奇异博士都感觉分量很重， 嗯， 这个蚁人吧， 就是， 老感觉是个编外人员似的啊，就这种感觉， 对， 但是实际上就其实我对蚁人是 有感情的， 非常情有独钟啊，我很喜欢这个英雄， 嗯，小时候就认识 这干蚂蚁是吧 这说了这个复联的这些电影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叫漫威宇宙电影或者叫电影宇宙啊，成新看过的大部分吧？ 对，基本上每次热映我们都会去看，尤其是上次响指的时候我就坐在影厅里，他想怎样 哭了吗，嗯， 我是很懊恼很无语，然后我们整个人都等着彩蛋出来，发现真的所有人都幻化的时候我们就去剧透了，就是就看，我就心里想的就是他们一定不能死，一定会活， 对，好多人都觉得肯定还会活过来，嗯， 对 是吧， 对对， 当时， 这个后边的 这个情绪比较浓， 现在来说呢就是谁也没想到呢这个漫威十年磨一剑，最后让人特别悲伤的离开电影院， 对，啊，没错， 啊，当然了， 领了不少盒饭、 这个啊我觉得就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作为标准的爆米花电影吧，漫威能够带给人的除了在感官上的愉悦之外， 嗯， 那就是心灵上你得这个你得有变化， 嗯， 对吧，你一直都是这个同一个套路，你再怎么新意啊大家都觉得不过瘾， 对 啊， 对， 所以说呢后边的这个做得很聪明， 嗯， 那么接下来这个阶段开始就是从其实就是蚁人应该是第一部吧，就是后面这个阶段， 嗯， 复联三之后的第一部漫威电影就是蚁人的第二部，蚁人二我今天去看啊，首先那个就是整体的感受让我眼前一亮啊，我觉得哎这后边这漫威还能看，原来我觉得 说你后面有剧透吗， 我当然不会剧透了啊，我当然不会剧透， 赵亮最了解我，有剧透， 啊， 我跟他没完， 啊，这个我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故事整个介绍呢比我知道的还多呢啊！你说我这电影看的 好吧， 哎，我就说一点啊，就是说大家真的你要想非常愉快的看蚁人二，甭管你前面别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是要 试试看， 还是要先把蚁人一看一遍， 嗯， 至少你看一下整个故事， 连接还是非常紧密， 连接很紧密，因为它是承接着一的这个故事来的，如果你一没看过或者你根本不认识这个超级英雄，你会一头雾水啊，不知道他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嗯 啊， 到底这个蚁人一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这蚁人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呢我们看过的朋友可能还是心中有数，但是有好多朋友可能有点淡忘了哈，这个蚁人一当中蚁人的概念从哪里来，包括我们知道蚁人二啊它有一个副标题， 嗯， 叫黄风女现身， 嗯， 这个黄风女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嗯， 咱们这样啊，从蚁人一当中一个很小的片段你就可以听懂所有这个故事里面它的来源在哪里。 好， 从我被聘博士管理公司起，我就开始致力于研发一种粒子，通过增加它的密度和强度进而改变原子之间的距离。设想一下，一个士兵 它的体型如昆虫般大小，一件终极秘密武器，一个蚁人，名字是挺傻的，宣传需要吗？类似惊奇故事，胡编乱造一些鬼玩意儿来吓唬敌国。不过蚁人的传说倒是给了我启发，于是我想用我那突破性的可收缩钢材，有没有可能把大活人缩小？这是否可行？现在这已经不再是传说了。各位尊贵的来宾，现在我荣幸地向你们展示战争终结者——黄蜂战衣。它能改变穿戴者的大小，从而获得终极作战优势。 身处这个时代，我们用武器防身，却不断地受到监控的破坏。是时候回到更简单的时代了。在那样的时代，可以再一次用自由力量光明正大地保护自身利益。作为一件通用型维和可穿戴物，黄蜂战衣可以处理地缘政治中的任何冲突，完全不被发现。无论用于防御措施还是投入战术进攻，都极其有效。它的实际应用包括监控、工业破坏以及铲除和平道路上的障碍。只需一件黄蜂战衣，使用者就能拥有无限可能，实施各种保护行动。不久的将来，一支身着黄蜂战衣的军队将为全世界创造一个安康的可持续环境。黄蜂战衣， 含笑半步癫，多像是那个现在看剧的时候，你追着突然来一个小剧场啊、 哦！对， 介绍黄蜂战衣， 嗯 啊，这是原班人马出来给大家做广告的。刚刚听到就是蚁人一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这个片段其实很重要啊。 嗯， 就是我们看到蚁人一里面那个冲突的来源，本来这老人已经早就把这事儿藏在心里了、 嗯、 啊，没有把蚁人付诸实施，但是呢，这个坏人拿起来又利用他啊、 哎， 做成了武器，嗯、而且当中还。专门给介绍了一下跟蚁人相对的黄蜂战衣、 嗯、对，这个皮姆博士呢，就是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科学家啊。在蚁人二当中，其实对这个老头的塑造比一要更多一些， 还是道格拉斯 对对 对, 对, 对、啊、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 嗯、 啊。而且呢，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一集如果你看了一之后哈、啊、你再来看他这个故事， 嗯， 就是他是非常聪明的，把这个情感线索作为了他的一个主线、 嗯、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的节奏去走啊，就是你不会觉得、 啊、谈恋爱啊， 就是感情线索了、啊、 哦, 哦, 哦， 哎，但是呢，他这个感情线索还不是集中在蚁人自己的身上，当然他也有一点点小的这个情感了、 嗯， 所以就是说呢，我觉得他很聪明的，就是只要能抓住观众，我就可以那么打破以往的，尤其是漫威电影的很多的格式化、 嗯、 很多的俗套、 嗯、 但是风格还是持续了它一会儿打斗一会儿搞笑啊这样的一个风格、 嗯、 啊。 刚才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说诚心，你是因为刚刚接触蚁人这个电影啊，蚁人一刚刚看完嘛，对吧？ 对对， 你以前知道蚁人这故事吗？ 啊，这个我是知道的， 听说过。 当时我为什么没看蚁人呢？因为我刷微博就说有很多血腥的片段，我本人对血腥那种不太能接受， 哦、 刚刚成年，接受能力比较弱，所以我就选择那先不看了。 我觉得这个就不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漫威系列当中还有更多的哈，比他那个更血腥、更残酷的。你居然选择了其他没有关注蚁人， 因为当时好像这个网上格外把他的血腥片段卡在了一个合集，就看得我这个糟心呐。 营销有误，对吧？ 其实 不精准， 我还真没什么感觉哈， 是吧？ 不如看蚁人， 你也已经你老江湖了，你还有什么感觉？你看的血腥的片段太多了， 嗯， 这个。回到说这个蚁人他为什么跟漫威其他英雄系列不太一样，我第一个是说他这个风格啊，他有变化。你看蚁人里面有很多的，包括蚁人二，一会儿听到预告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里面好多那个特别搞笑的、 嗯、 逗乐的那个、 哎呀，这是这个叫说好听叫狐朋狗友、 嗯、 啊， 嗯， 这还好听呢哈，说不好听就是鸡零狗碎， 这跟他这个就是蚁人这出身有关 对 吧，你这人他本来就是这种面貌的， 就不是一个正派 正经人，对 对、 啊、 他不是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名门正派， 对、 哎、邪门歪道。 我跟你说就他这几个哥们儿啊、 嗯、 一定不能去跟这个就是复联三这帮英雄们一起打灭霸， 为什么？ 一定坏事儿，你知道吧，太烦人了，这些人嘴太碎了，你知道吗？ 碎嘴子 啊！ 刚才说到第二个，就是蚁人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蚁人是一个小个子，对吧？或者说他可以幻化成非常非常小的个头， 嗯， 这是蚁人在复联这些英雄当中，或者在漫威英雄当中，他最突出的，也就是唯一的一个本事，他可以变小，或者是后来变成巨大， 嗯， 嗯， 是这样吧？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他在蚁人二好像也变大了啊， 对，缩小这个叫变化人的身体啊， 对， 就小到能够跟蚂蚁变大，可以控制蚂蚁啊， 嗯嗯嗯、 大到呢就是基本上 是一巨人， 哎，是一个巨人， 对， 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因为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吸引很多人看蚁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啊，他长成什么样，它是固定了， 嗯、 对吧？ 嗯嗯、 你长大了，你多大的个儿？他过去啊，我那个时候说增高有一个方法，说锯一骨头啊，然后给接上， 真是，哎呦， 增高 那这太有科技含量。我们电影鞋垫啊， 电鞋垫都不行了。后来就那 增高，对， 那增高的鞋。但是这个说变小这事儿，好像真是人类还没有办法。 嗯， 说把人缩小，但是人类一直这个梦想呢，就在所有的文学作品当中，所有的影视剧里面，它都有这一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西游记》，各种这种桥段，都是孙悟空突然间变小了，就去谁的肚子里把人家一顿打，或者是 铁扇公主嘛， 对， 可以嘛？ 对对对， 漫威英雄他说了，说漫威大战孙悟空怎么样？肯定打不过孙悟空。孙悟空的那个都是黑科技啊！孙悟空说小小小，然后定，他这个是一说话就行了啊！ 你说是孙悟空的这个叫他的那个法术， 哎， 孙悟空用的兵器跟蚁人也挺像的，对吧？ 啊、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哎， 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今天还查一下，那个原名叫天河定底神针铁， 嗯，定海神针， 就是其实如意金箍棒， 嗯 啊，那个玩意儿，就是蚁人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身体的伸缩啊，他真的在。就是我们愿望当中欲望里面我们是有这个想法的， 嗯， 要是把人能缩小多好啊，你看过去很多这个世界名著里面也讲到啊， 对， 又让我们提到格雷佛游记啊， 是， 这是最早可能接触到就小人国，然后后来什么动画片到后来的真人电影，像爱丽丝 梦游仙 境，这其中也是这样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周末我们也可能会提到一部电影啊，叫亚瑟和他的迷你 王国。 嗯啊、 王 国，对，那个是一标准的缩小版。嗯、 还有这个小时候看的最经典的邋遢大王嘛。 邋遢大王。 对， 是不是，哎， 对 邋遢大王， 邋遢大王。 对、嗯、其实这些我就给他总结了一下，我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推送标题就起了一个名字叫蚁人格列佛和爱丽丝以及亚瑟，他们都是一国的。他们都是一个国家的啊，都是小人国的。 嗯， 还能让大家想起来什么样的小人国的故事或者是影视剧的作品，您可以在今天微信平台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天推送你也可以留言，然后可以直接回复信息给我们。30秒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小人国的故事。 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刚忘了跟大家解释，这个熟悉第一部《蚁人一》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曲子还是有印象的吧？这是在《蚁人一》当中的一个插曲， 嗯、 你就可以想见蚁人跟别的英雄多不一样。他是一走路这么走着的啊，跟着这节奏走的人啊。这蚁人，我们刚才说到了，联想了很多这关于小人国的故事。这个把人类缩小啊，这件事情可能从咱们祖先开始就这么想了。 嗯、 我估计，我现在不知道啊，什么是《山海经》之类的，里面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看到大量的文学作品里面有这样的描述， 跟你说几个吧。咱们这个中国本土的文艺作品当中 啊， 有很多关于小人国的记载。 孙悟空、猪八戒都不说了， 那个不，那个不说了。神异经当中，那个它是变化的嘛，就是这个它是把这个小这个人很尺寸小作为一个现象来记载。有一本书叫《神异经》啊，说这个西海之外有一个国。叫湖国，就鸿鹄之志那湖， 湖国啊， 人有多高呢？ 是吧？ 哎， 嗯， 7寸高， 嗯 嗯，7寸高，这一国的人就是都是就是这么 7寸是吧？ 7寸，对，知书达理啊， 打 日行千里， 7寸那位， 哎，特别哎特别厉害啊，然后还长寿，一特点长寿。有的能活1000多年， 嚯、 哦！哎，然后这个 个头小都能活，你看那个养的那个什么野的时候，长寿了。 还有一本书《辍耕录》也记载了说，海外有一种人叫靖人啊，就是靖难之役那个靖，靖人也差不多7寸高。你看，就特别喜欢用那个尺寸、 哦、 啊。然后清朝有一本这个小说、啊、叫《夜雨秋灯录》啊，这个故事，这个小说还挺有名， 嗯、 特别像《鲁滨逊漂流记》加《格列佛游记》的一个混合体， 哦、 哎，这样的一个小说。 就说过去这个祖先们他们也没有互相交流，这故事他都挺像， 都幻想过， 哎、对， 都差不多。 对，哎， 这小人到底不是小人啊，就小人 小人 到底能有多小呢？ 嗯。

今天巅峰会我们还是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一下于成鑫。成鑫你好。 大家好。 嗯，成鑫刚刚看过了《一人一》，对于当中的情节还热乎着呢啊。 他是为了看二，看一，特别好。成鑫看的，这是 成鑫。成鑫到现在才看 迷吗？ 这个我是一直是这个 蚁人迷， 期待。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超级英雄呢很特别啊，在这个大把的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当中呢，蚁人确实是很独特的一位英雄。 你别看这，我们通常我们了解赵亮的时候，赵亮是一大块头。是标准大块头，但 是 他特别喜欢那小人 儿，小人儿，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哎， 如果让你选择，你可以变大还是变小？你选择哪个？ 变大呀，绿巨人嘛，是吧？ 我选择变小， 变小啊！这就是这个瘦和胖这两种人不同的愿望啊。这个今天说到的蚁人呢，我们也发散一下，跟大家共同来回忆在您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小人国。这个小人国呢，其实打个引号，当中有很多可能是变化而成的，有的它永生永世都是在小人国当中。 嗯， 那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作品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大小的问题，我们先来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到底这个小人国它能变多小？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就是变多小才能够符合你心目当中那个最小的小人儿啊，那样一个标准？ 嗯， 刚才说过了，这个叫缩小人生是2017年马特达蒙那部电影，我们俩其实当时介绍的时候还很有兴趣啊，但是后来因为他没有引进， 对， 所以没有太多机会在大荧幕上看。那么这个缩小人生里面，马特达蒙他们的这个有一个故事的理由为什么会变小，他是说啊，现在这个人类遭遇了资源的危机。 嗯， 世界上呢，因为大家你看这个资源消耗太厉害了，怎么办呢？如果能把人变小，好像还是一北欧的什么科学家啊，就是把人变小这个技术很成功了。变多小呢？说了1.8米的个头，成鑫差不多8几是吧？ 85， 对，1.85米的个头，给你变 这么个个啊， 变多小呢？变成12.9厘米， 哦， 12.9厘米，这个变到这么小有什么好处？ 以前吃一天的， 现在吃一个月， 说对， 多好，能量消耗小， 而且啊，当时就说，我跟赵亮还说呢，我说你看他这里面描述这个故事多现实啊，那现在你住多大房子？ 嗯， 哎，你想啊，给你缩小了，就让你住原来那房子，你都觉得 啊， 是吧？这就是豪宅， 公平 啊！ 给一鸟窝就够了吧？ 他们有一个理论，里面他还详细的说了一下，说他们变小之后消耗能有多大啊？他们说36个人，缩小之后36个人，4年的垃圾，4年能产生的垃圾，装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垃圾塑料袋就够了。 哇， 4年的时间， 经过这样的计算 啊。可是后来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发现其实变小了之后呢，一样的跟这个大人国啊，它有种种的麻烦，种种的不公，种种的一些障碍。那其实变得再小，那个世界还是如此。 对， 哎，他就发现了这一点。 对，你不能说逃避你现在这个问题。 对， 啊， 对，这是缩小人生里面变这个大小啊，记住这数字了，12.9厘米。我们再来说啊，继续来说，还能变多小？刚才张亮一说就说到一个极限啊，说量子物理学里面那是蚁人二那 小的，就是我的物理学啊，我看这特别激动，我一看字幕里全是量子啊， 哦，赵亮啊，量子物理学， 量子物理学 ，好， 很多人都管我叫量子嘛。 但是其实你知道蚁人。对，是蚁人在一开始第一部里面，蚁人多大呢？他为什么叫蚁人呢？他就是能够骑在蚂蚁的背上， 身上啊， 或者说他变得跟蚂蚁差不多大小。 其实他这个蚁人呢，他是因为他可以去用科技，然后去训练自己，去可以去控制蚂蚁。 这是道格拉斯这个第一代蚁人的时候做 的 事情， 他的这个技术在这儿，哎。 所以蚁人一开始有多大？就那么大。黄蜂战衣可能还能缩得更小，是吧？我们看到跟黄蜂女在这个量子物理学的概念当中的时候，其实变得更小了。那么在其他的电影当中，又有多少个这个小人国？它是多大的一个体积呢？我们看到啊，在1981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我小时候对这部电影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这是一个动画短片，叫《小小机器人》。 哦。 你都没听说过， 嗯， 后来现在有那小小机器人动画片，那都是连载的，不好看啊。过去1981年，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有一部电影就叫小小机器人。小小机器人说什么事儿？说有看病去了，爷爷带着孩子看病去了，这孩子呢就吃了一糖豆，他自己拿了一糖豆，看糖豆可爱，他吃了，然后他肚子不舒服，医生跟他说啊，你再吃一个糖豆，这个糖豆下去对付另一个糖豆，这俩糖豆都是机器人， 哦， 这机器人是治病的。他吃第一个糖豆的时候，他不知道那是机器人，吃下去以后给自己等于做了孽了啊，在肚子里翻江倒海。然后这第二个机器人吃下去，就把第一个糖豆抓起来，抓出来。哎，这是这糖豆大小，你想有多大一个机器人啊？这是机器人啊。然后呢，在我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奇异的航行》？ 不知道， 这电影就更老了，1966年美国的一电影。 嚯！ 这个电影在上世纪的80年代应该是在中央电视台播过。 嗯， 它讲一什么事儿呢？更有意思。你想那个时候说这个人可以缩多小啊？ 嗯， 说这个在有一当时还是苏联的一科学家，美国嘛，那个冷战时期啊，他那个概念说苏联科学家要到美国来。 嗯， 他有一项技术就是把人能缩小，但是路上呢遇到袭击了。 嗯， 袭击之后这大脑里边出现了那个就是那个凝固的血块在血管里， 血栓是吧？ 对，血栓一样东西。说怎么能处理掉呢？ 嗯。 用他的技术， 嗯， 怎么用？这个技术相当厉害啊！把一个潜艇啊， 嗯， 缩小到一个可以进入他血管的大小，这有多小啊？潜艇有那么小了，你想上潜艇的人就更小了， 嗯， 这到底数据是多少呢？说红细胞大小， 嗯， 红细胞有多少？红细胞我查了，红细胞平均直径是7微米， 嗯， 肉眼就看不见 看不见了， 嗯， 把它注射进去，然后他们在体内啊去消除它的这个血栓， 嗯， 然后再出来。我记得最后出来的特逗，出来的时候怎么出不来了？出来这个工具有问题了， 啊， 出不来是出什么事了？然后后来怎么出来呢？他们只好说我们肉身出来了， 嗯， 怎么出？好像是最后到眼睛的底下了， 哎呦哎呦， 让这个泪液涌出来的时候，给它喷出来。 哦， 哎，这是66年电影。你们不要小看这部电影，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哎，你们感兴趣的事在后头呢。 嗯， 这个电影要翻拍。 哦， 谁拍？ 嗯， 环太平洋的那个，就那吉尔托罗。 哦，吉尔托罗， 你特别喜欢那个导演吗？ 嗯嗯嗯。 说传闻是说他已经开始了。 嗯， 你说这今天的技术在拍这个电影， 嗯， 你我说那老电影你们不要看了啊，看了您肯定受不了，那背景做的。但今天要拍出来，绝对是一好电影。 哎， 多好的想象的故事！ 对啊，真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说的很多的这个科技发展啊，能够贴上是吧？ 对， 什么纳米机器人啊，什么纳米科技治疗啊， 对， 是吧？ 对， 这都很相像，啊。 就是过去是想象，今天成现实。 对对 对。 然后还再说最后一个，就是亚瑟和你的迷你王国。这昨天赵亮还跟我说， 嗯， 那个迷你王国那个有多大？其实是在他的剧情里面也有描述， 是 那个就更大一点了， 就是一本书把你压到这个厚一点的字典啊，把你压倒了之后，你得用那个千斤顶把这书顶起来了。你才能爬出来啊，是这样一个 多大的2毫米 啊， 两毫米的小人啊，这个小人的故事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有多少朋友能记起来你曾经看过的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里面的小人国， 来 好吧， 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这个呆呆小熊啊特别喜欢小人哈，啊，的故事啊， 我觉得他就是从小人国来的， 哎，说了一 知道太多了 一串哈， 啊， 他跟奋斗都提到了羚羊号历险记啊， 啊 这个我还真没看过。然后 说羚羊号历险记呢，这个有一位朋友补充了一下，这是许辉吧，这位朋友他说1986年的， 啊，嗯 当时暑假的时候看的，还记得这部电影。另外也还说到阿拉丁神灯， 哦， 他说小到进的灯里， 灯里， 大到投影到半空， 哎，呆呆小熊继续说啊，说了一大堆哈。他说这个借东西的小人儿阿丽艾蒂，这是一个日本的电影哈。 哦， 拇指姑娘， 拇指姑娘咱们都熟啊，这童话故事， 哪吒啊。 哪吒也变小吗？ 嗯，这没什么印象啊。一寸法师啊， 嗯， 没听过。还有 DC 的原子侠，对， 哦， 原子侠 DC 漫画里边也有对应的是吧？ 后边这三个作品，这个名字上就特别可爱啊。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第二部叫《亲爱的，孩子把我们缩小了》。第三部叫《亲爱的，我把孩子放大了》。 我知道这个反正是比较早的了，大概上个世纪90年代。我看的其中一部《亲爱的，我把孩子放大了》，我查了一下资料，是1992年的电影 啊，哦， 而且还是真人电影，美国的啊，哦 哦。他说还有《戴夫号飞船》，艾迪摩菲的小人电影 啊， 哦，啊，是还想到了皮皮鲁鲁西西，还有一集是缩小在了钱罐里啊。 哟，郑渊洁老师的作品， 哎，对。哎，他这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啊。奥林小特也说到了这个。这个小时候看到过的电视剧《羚羊号历险记》， 啊，这好多朋友都提到这个片子了 啊。这个Shant 刘他说潜艇那个，说张凡说潜艇那个， 嗯， 记得是接吻到另一个身体里出来的啊。 啊，有吗？ 你小时候可能在当接吻的戏， 我不太理解 啊，就没想看啊，哎，然后气把自己气哭了是吧？我这什么时候能接吻啊？ 哎， 记得是从眼泪出来的， 哎， 啊，有可能是这么脑补的啊。 奥林小克说，小时候看一，还是说到那《零零号历险记》电视剧，英国拍的啊，对这片头音乐印象特别深，里面说的是三个小人被两个正常的正常人的儿童救助啊，他们住那个玩具模型大小的房子，当时自己看的时候就特别想住进去 啊。对，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名字不太好读啊，孙娜烟嘛，好像是这个名字啊。他说，我记得怪老头也有缩小，说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希望自己变小之后去草丛里走，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你啊，你还别觉得这个缩小都是好事儿啊，这个你平常都习惯的东西缩小了之后，你会看到很恐怖的场景的。有时候， 所以这就是你看每次那个电影为什么对这个东西他抓的特别好啊？有些电影拍出来，你觉得视觉效果特别特别奇幻，是因为他对那个比例他掌握的特别的精准。 对， 或者说他每次那个人称就是视角人称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比例是变化的。然后你会发现他跟周遭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嘛，你习惯和不习惯你会发生变化。 对啊， 你自己 你想你现在你缩小之后你遇到老鼠，那简直就是一头猛兽啊， 恐龙是吧？ 能不能想象啊？非常可怕的啊， 有这样的啊？ 对啊， 看经常看到这样的。 是， 其实蚁人那个电影里面第一部里面就 有，第一部就有。对， 你平常你是那个做大的， 对， 是吧？ 你这根本你就不在意， 到时候你在他面前你是一小、小生物。 我觉得真的会那样的话，真的会颠覆你的整个的这个长官认识。 对， 我想起机器猫当中也有这个缩小灯，几次用到这个啊，缩小灯有时候把东西缩小，有时候把人缩小。 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幸福哈、你把缩小了之后，你就在那个比如说在一个水杯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澡堂子。是吧？就是 家里没浴盆的， 对， 是吧？ 哎， 可以实现一下梦想啊、所以你就说这个，我就想到，你说人为什么要会想到把自己缩小？就是为什么从古人开始就有这个想法？ 房子不够住呗， 这还是资源不够是吧？跟房子还是有关系 啊。 就是人把自己缩小，往往是实现某一种梦想， 嗯， 或者就是啊，刚才我们说现实当中有不如意， 对，逃避一下， 对吧？ 或许、 我就觉得，你看。我在比我个儿大的人面前，或者比我那个更实力雄厚的人面前，我总觉得自己弱势。哎，我把自己如果缩小之后，我逃离他，我在其他的地方，我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更强大一些。也有可能是，但是它是相反的，就是我把自己变大也是有可能。但是你看《格里佛游记》里面，他说到自己在那个岛上的时候，你们记得那段吗？格里佛游记，我想可能大家都是先看的书，然后后来再看的杰克布莱克的那电影 啊，没看过， 没看过那个，我推荐给你啊，应该是10年的时候，杰克布莱克，他是放到现代了，他这故事放到现代，说他是一什么，是一邮政的一个员工 啊， 他是事业爱情双不丰收， 嗨， 没活路了，这人呢就后来去那个百慕大那边的一群岛 啊， 在那个百慕大群岛上，他就是也是好像跟鲁滨逊那种一样，就是好像失事了啊。这个然后自己在海滩上一觉醒来之后，那个故事里面讲的这一点就特别特别好的在电影里面体现了一下，就是一个正常人到了一小人国，他面临的是什么？这动静就是这样的。 I'm paralyzed from the neck down. What's that? Crawling on me. Not fire ants. Please don't be put up with fire ants. I am General Edward Edwardian, Commander of Lillian. 当你躺在一海滩上，你发现自己被绑住了，你醒来以后你看不见什么，你头朝天的嘛，脸朝天的，然后你突然发现有几个人从你胸口上走过来了，拿着大喇叭对你喊，哎，他就是面临着，然后人家把他绑住，然后一口一个你这个你是畜生 啊， 你是妖怪嘛，是吧？看这么大的人，这个《格雷佛游记》当时应该是还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小的时候是开启小人国的一扇大门， 对， 对吧？ 是一个标志性的， 特别特别好。他后来他站起来跟那些人打的时候，那些人头一那个飞毛过来，然后扎他这儿的跟一针似的， 牙签儿， 牙签儿 似的，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还记得爱丽丝她为什么是到那个仙境当中？其实第一部我们看到是跟原著是一样的，就是相似的那个情节。第二部里面他讲了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故事。我们听听这段啊，稍微听几句。 容我介绍爱丽丝·金斯利小姐，金斯利小姐，这是董事会。 晚上好，先生们，世界已经敞开怀抱，我们必须抓紧行动。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吴江和马…… 对不起，金斯利小姐，我相信不会再有什么进一步的探索了。 但那是我父亲的船。 的确是，签了卖船契约，你就可以赎回房子。除此之外，我们没法帮到你。还有你母亲。 前次卖掉奇迹号，让我放弃不可能的任务，我变成什么了？ 你当然还是。爱丽丝， 阿布索伦，